妈开水喝， 嘿嘿，太阳妈开水喝，咦咦，太阳妈开水喝。 三个和尚没水喝呀，没呀没水喝呀， 嘿，没呀没水喝呀，咦，没呀没水喝呀。 你说这是为什么？说天